动议在206票支持272票反对下被否决。莫斯科上诉法院驳回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就违反缓刑条件的定罪提出的上诉申请，维持原判，但刑期略为缩短。原审法庭今个月初将纳瓦尔尼定罪判监三年半，他不服提出上诉，在庭上形容指控荒谬，又说全世界都知道他被落毒之后身处何方，而康复之后他已经即时买机票回国。纳瓦尔尼形容总统普京是小说《哈利波特》入面的角色伏地魔，又说有人企图孤立他，但是他绝不会屈服。法庭不接纳辩方理据，驳回上诉，但是考虑纳瓦尔尼曾经被软禁，将刑期扣减六个星期，剩低的刑期大约两年半。天气方面，华南地区寻日普遍晴朗，本港寻日天晴干燥，日间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地区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4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热带风暴杜鹃会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东部稍后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同我放开个女仔， 哎呀，红啊，你捉住我只手啊，太大力啦！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不过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我可以继续捉住噶。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肯唔肯继续俾由曾志豪饰演嘅阿红拖到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 是残什么自行乃解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好好 听啊 小红三文 将为着献祭，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大年初九都是新蒸头，所以希望大家横财就手。总之来年乜嘢都有。 哇，啱啱啊，好句好句， 好耐冇见啊，各位。 系啊， 各位自己人，别来无恙啊嘛，大家冇酸冇辣啊嘛。 系啊，我都要祝大家青春常驻啊！我哋节目咧长做长有啊，系香港电台嘅长寿综合节目啊。 咩叫综合节目？我哋几时变咗综合节目啊？ 即系我哋包罗万有嘛？ 系咪我哋嗰啲综艺节目嗰啲咁样系嘛 ？OK， 喂，大家好啊！咁啊，终于咧今日齐人啦，咁啊 Brian 喺度啦，咁啊 Coco 啦、Simon 啦、Tana 啦，咁啊继续啊 Maggie 就喺屋企诶养病啦，希望佢好快可以有机会就即系加入自己人嘅大家庭啦。OK， 咁啊，其实我哋做咗14年啦，嚟紧五月份咧就系15年噶啦。冇嘢係可以令到我哋停播嘅、哦，只係得一樣嘢，就係、是、COVID-19。 停咗幾耐啊？兩個幾三個月咁滯。 頭先我就問大家，到底我哋停咗幾耐？好似停咗真係好耐咁樣咧。咁原來我哋最後一次做咧，對上一次就係咪12月初啊？ 係。 咁所以真係 做咗一個禮拜到嘅啫，一個禮拜。 咁所以真係整整兩個月冇見啦。咁啊，終於今日咧就可以開工大吉啦，係咪？新蒸頭開工大吉都係利利時時嘅。咁但係遺憾地，我哋都要和盤托出。咁啊，雖然咧而家係復工啦，咁但係我哋都係透過視像軟件咧就係錄節目嘅。因為點解咧？即係為咗要確保咧就係呢一個廣播大樓員工嘅安全啦，同埋嘉賓嘅安全啦。咁所以 weekend 嘅節目咧，暫時都係唔可以邀請嘉賓嘅，同埋都有個規定咧，就係每一個節目咧嘅主持人嘅数量咧，同一时间咧只系得两个人嘅。咁但系你知道啦，我哋每一次做至少都三个人啦，系咪？ 嗯， 系噶， 系啊。咁所以为咗唔想拆散呢个家庭咧，咁所以我哋系被逼咧要录播嘅。 哦、原来是这样样 是啦咁於是乎呢亦都因为呢录播关系呢我就是暂时都未记未有机会呢派呢个开工利是俾大家嘅。 keep 住啊你我都未派利是俾大家。 keep 住唔好派系嘛。嗱今年呢今年你要荣升做陈太嘅 Coco 呢你一定要派利是啊。 哦，好啊，我会噶。咁我哋系睇下几时有缘系可以见到面咧，真正 系啊，而家可以。 同埋你记住系要派双封噶，唔可以派一封噶，知唔知啊？ 系 派埋俾呢只猫好冇？ 啊，我唔介意帮佢收噶，我有四只，我 佢好多只噶。 我系咩？我冇嘢，当我冇讲过。 我屋企有四五只熊猫，你可以俾埋我。 我俾红俾俾粮食佢算啦。 O K， 咁啊，再次复工啦。咁诶，唔知道大家挂唔挂住我哋啦。O K， 咁但系我哋咧已经有个开始有个习惯咧，就系唔系好记得咗。原来星期六要做节目咧，咁样。因为你知呢十几系呢十阿 Simon， 你唔明啦。因为你做咗年几啫嘛，你真系唔明我哋嘅心态。我哋嘅生命里面过嗰十几年咧，系冇星期六噶。 哦， 系啊，冇个正常嘅星期六咧咁话啦，咁样，咁所以突如其来有星期六咧，但系又好笑嘅喺呢个阶段俾翻个星期六你咧，但系其实星期六咧而家全香港人全世界都系冇嘢做噶嘛， 系啊，又唔可以出街、啊， 系啊，所以你俾翻个星期六我咧，都系其实系冇用嘅，我哋都系一齐冇咗个星期六嘅，咁所以都系原来翻嚟做节目咧，喺呢个阶段咧系最开心嘅。OK， 又再一次咧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喺过往嘅日子里面咧，大家都经历咗2020年最动荡嘅一年啦，希望大家都冇酸冇烂啦。既然牛年已经系在即啦，已经到咗添啦。咁希望我哋带住乐观其成嘅心态，又即管睇下点咁样，系冇？嗱，既然咁耐冇做节目啦，不如我哋都交代一下过嗰整整两个月啦，我哋一啲近况啦，我哋嘅经验咁啦，好冇？嗱，首先即系讲下 Simon 先，因为对上一次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佢就其实已经喺加拿大，因为佢要翻咗去即系探屋企人。 因為就疫情嘅影響，大家都知道要 quarantine 啦。咁所以佢其實佢嗰陣時咧就係喺加拿大咧就喺自己屋企嗰度 quarantine 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佢跟住翻嚟咧。就香港已經實施咗咧，就係21日 quarantine。你係咪即係啱啱經歷完21日喺酒店 quarantine 嘅日子啊？ 係啊，其實我係翻咗出嚟一個禮拜咋。哇！你知唔知即係呢一個簡直係一個 roller coaster， 即係完全係一個好起起伏伏嘅旅程嚟嘅。咁啊喺加拿大嘅時候啦，我兩個禮拜要韞喺屋企啦。咁都好似覺得，哎呀，即係冇得出街啊，又即係冇得吸下，你知加拿大啲空氣好好㗎嘛，即係諗住可以去下啲公園啊，或者睇下靚仔，即係吸下啲新鮮空氣、啊。 唔係你最大嘅考驗就係日日都要食媽咪煮嘅牛扒早餐啫。 系啊系啊， 或者龙虾，又同埋龙虾， 系啦， 系啊，龙虾做早餐啊， 系啊，唉，幸福嘅小孩就系咁样噶啦，系啦，咁但系喺嗰边咧就系、是、就两个礼拜，你就算喺屋企，咁即系虽然要戴住口罩啦，因为呢个加拿大嘅防疫指引咧，都系就算你屋企 quarantine 有屋企人咧，都系要保持社交距离同埋戴口罩嘅，咁所以喺头嗰两个礼拜咧，我喺屋企咧都乖乖咁戴口罩啦，咁但系始终有屋企人，咁又有人同你互动下，咁跟住然之后又倾下偈啊。有龙虾早餐食啊，咁其实又唔太难过嘅，咁好快就过咗14日啦。啊，点知咧就系、是、喺我喺加拿大嘅即系中间嘅时间咧，就啱啱香港咧就宣布将加拿大咧列为呢一个高危地区。咁所以喺我飞翻嚟香港之前咧，我喺加拿大要做一个核酸检测。咁而呢个核酸检测呢仲要有呢一个咩 certificate 嘅，即係嗰个化验嗰个 lab 呢要攞到一张证书嘅。咁因为所有嘢都系好新啊，完全唔识点样做啊，哇，於是就非常之频能啦，又驚啦，咁啊终于都搞到，咁要自费啦，喺加拿大俾咗300蚊加币做呢个检测啦，即係我知道香港做又好平嘅，但係喺加拿大就真系好麻烦啦。咁好啦，终于呢飞到返嚟呢，原来呢要隔离三个礼拜，咁呢三个礼拜嘅酒店咧，仲要系即系喺政府嗰个指定名单嗰度啦，咁系喺呢个 list 度拣嘅啫。咁但系哇，即系都唔知嗰啲酒店系啲咩样啊，咁啊，于是咧我就去咗一个叫做 Hong Kong Quarantine Support 嘅 Facebook group 啦，就攞晒所有 tips 啊，睇晒人哋譬如嗰啲膳食啊，譬如人哋嗰啲啲送货嘅安排啊，因为原来有啲 有冇写埋边一间系挛人最多咧？有冇写埋边间系挛人最多咧？有冇挛人指数咁？ 有嘅， 有添啊，唔系啊， 都唔少嘅。因为我嗰间咧，应该系都几大间嘅，所以我谂，如果你计翻嗰个比例咧，应该挛人都多嘅。 呢个地区系边啊？嗰间 喺新蒲江，其实得一间嘅啫，应该大家都知系边间噶啦。 哇！你仲要拣啲咁比较即系比较重要工业区咧？你应该拣一啲即系比较旺，咁当然又可能会贵啲啦吓。大喇喇有一日仲要自费咁样啦。 我想问，咁揀咁多有咁多 member 嘅酒店嚟做咩呢？其实你 都冇用， 完全混喺个酒店房里面，你系完全出唔到嚟嘅。即系你 唔系咁，你上下 grinder 见到有一个系哦20 meter 远嘅，同佢吹下水都好似窝心啲咯。咁啊，即系其实 50尺咁样，或者我你出嚟一出嚟就饮茶咁样咯。我知你讲边间，系一间精品酒店嚟嘅，系咪咧？你嗰间喺新蒲江。 哦，咁嗰间都我去过饮茶，即系估唔到。 其实 几新潮嗰间。 我点解会拣嗰间咧？就是、因为我比较过好多唔同嘅酒店膳食咧，呢一间咧系数一数二好食嘅。咁因为咧有啲酒店咧，附近有一间嘅，我唔开名啦。唔係好遠嘅啫，哇！嗰間酒店啲膳食咧，直頭係哇，每朝俾一隻十嘅雞蛋你啦，跟住係一撇茄汁冇肉嘅意粉啦，咁樣俾你做一個 lunch 咁樣嘅咯。即係嗰間就好恐怖， 呢個叫做有咁， 而且仲 有咁耐牛扒，有咁耐烚蛋咯。 系咯，即系食惯龙虾噶嘛，你而家得翻茄汁捞意粉，咁点得啫？即系唔得咯。咁所以咧，就呢一间咧，仲要系俾你叫外卖嘅，因为有一啲酒店咧又唔俾你叫外卖嘅。咁所以就即系要睇好多呢啲资讯啦。咁就终于就拣咗呢一间啦。咁啊住咗21日，咁就21日里边咧混住咗喺呢一个200尺嘅空间，哇！真系。其实头嗰7日咧好容易过嘅，因为啊好似好多嘢做啊，有工作啊，又可以睇下 Netflix 啊，咁样即好似都唔好 keep yourself busy 咁样。咁但系咧 突然间去到第十日呢，即係呢个系听好多人都咁讲㗎喎，嗰个寂寞同埋空虚嗰个感觉呢系突然间涌上心口啊。 有冇喊 都有少少 有咁样。 有冇冚头埋墙 揽住啊。 你点样你点样解闷 唔系嗱，我觉得好惨啊，因为咧，其实如果你未 quarantine 过咧，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屋企人 quarantine 过啦，你真系唔可以出房门添噶， 系、 即系其实个酒店里面其他设施你都唔可以去噶。 而且始终咧，你如果系喺自己屋企咧，咁第一你啲窗可以打开啦，你都有啲新鲜空气啦，咁仲要系喺香港嘅 quarantine 酒店咧。包括我嗰間在內咧，都係冇得開窗嘅。我記得香港好似係得唔知三四間酒店係可以開窗嘅。咁仲要咧係長時間冇一個真實嘅人啊喺你面前一樣樣同你有互動啊。唯一有互動嘅咧，就係去到第十二同埋第十九日咧，係有政府所委派嘅人嚟咧嚟同我做呢一個檢測嘅。咁嗰陣時咧，就係唯一嗰兩次咧，我喺呢三個禮拜裏面咧係見過嘅真人咯。 係啊，你真係～可想而知，因为人真系社交动物嚟噶嘛，你咁多日咧、你真系自己自我隔离咁样，一个人一支弓、哦，即系你上网就算同人倾偈咧，嗰、那个都其实唔系真系一个真实嘅社交活动嚟噶嘛，都系隔咗一皮噶嘛，咁所以真系会癫噶、但系我又觉得咧， 真系两样 呢一种咧，如果大家系好多年都戒唔到烟咧，其实呢个有一日嘅 quarantine 咧，就是一个戒烟嘅大好机会嚟嘅。如果你被逼去嗰间酒店，根本咧就冇所谓 smoking room 嘅话咧，系嘛？你唔可以走出去骑楼食支烟咧咁样，哇！戒烟一流啊，一定戒到啊！ 戒埋酒添啊！ 唔系唔系咩都戒到啊！戒烟、戒酒、戒色。戒晒 喂，但系我想问咧，喺二十一日里边 quarantine 咧，咁既然冇人入得嚟你间房，咪即系啲床单啊、枕头袋嗰啲冇换过咯？二十一日喎， 佢会准备定一套你嘅，即系有另外一套，咁就要你自己换咯，所有嘢。 哦，就唔可以 day day 换嘅，就自己可以用 spare 嘅咁样。 系啦，咁同埋如果啊你有需要或者譬如你屙夜赖尿咁样，即系赖咗落张床度咧，你都可以打电话落去叫佢俾个新嘅你嘅。 OK。诶， 但我想问啊，咁当你完成呢个二十一日嘅 quarantine 嘅时候咧，系真系搭正咧十二点咧就我完成咗啦，我即刻走啊，定系瞓埋第二朝先走咧？反正都俾咗钱咯。 食翻第二朝个烚蛋啊嘛，然后先走嘛。 系啊，唔好蚀啊嘛，第二日有早餐噶。 我有炒蛋食嘅。咁根据呢一个quarantine support group 嘅，佢都做咗一个调查，就系问翻即系要 quarantine 嘅人啦，就系如果俾你系根本可以拣嘅，你系十二点走啊，定系你瞓埋嗰晚先咧？十个里边有八个咧，都系话十二点即刻要冲出嚟，而我就系其中嗰一个咯。即系我都系十二点即刻就冲出嚟， 系咯，真系放监 feel 咯。 哦， 系嘅，你真系运足有一日嘅时候，你搭到正嘅时候，哇！佢第一分钟就要扯啦。 我话俾你听，即系完全唔系你平时，譬如你去旅行啊，我俾咗钱噶，跟住住埋佢先啦，冇呢啲咁嘅心态，你系咪都俾咗钱噶啦？咁点解我唔早啲快啲翻屋企啫？ OK， 受够噶啦，嗰有一日真系。 OK， 所以我哋即系自己人嘅行列里面咧，都有人咧真系经历咗有一日嘅 quarantine 吓，咁欢迎你重归阳间啦 ，OK， 重返人间， 梗系有 咯，可以吸翻啲阳气啊， 系嘛 ？Coco 都有朋友系经历紧有一日嘅 quarantine， 而家经历紧添系嘛？ 系我有两个朋友经历啦，就是、之前上过嚟节目做访问嘅 Christopher 啦，咁佢就翻嚟香港啦，咁佢由12月尾去到1月中咁三个礼拜都要即系 quarantine 咁样啦，咁佢就即系好在咧，佢就住得好近我屋企嘅，咁我就间唔时咧就会带啲嘢食俾佢，因为佢话嗰啲酒店嘢食咧即系好难食咧，即系讲嚟讲咧都系白色一摊嘢啦，同埋系一啲饭啊。同埋 白色就紅色㗎啦， 係啦。咁佢就好在咧，佢就可以嗌嗰啲即係 food delivery 啦。同埋咧，佢間酒店房係可以食煙㗎喎，所以咧亦都我又帶咗啲啤酒俾佢啦。所以佢就即係都唔太悶嘅。佢就唔係搭正十二點走，佢係瞓多一日先至走嘅。咁、就佢同埋佢一直都即係開住啲電腦喺度跟住啲電腦做運動啊，跟住啲電喺度睇，所以佢就話唔算太悶咯。 係啦， 咁但 係 而家 如果本質上你係一個自嗨嘅自己人嘅話咧，其實 quarantine 係對於你唔係一個挑戰嚟嘅。 系咁，佢都冇乜特别怨言。咁我另外一位而家 quarantine 嘅朋友就系 Tina 咧，另外一位 drag queen 咧，因为佢某些事情咧，佢就离开咗一阵香港啦。咁你翻嚟之后咧，就即刻要quarantine 三个礼拜啦。咁仲要系连卅晚之前嗰两日咁翻嚟，咁好惨啊！成个新年都系即系喺度即系监。即系冇得出街啦，就系、是、个喺你，我谂系应该你头先话个膳食唔好嗰间酒店啊，就系、是、旧机场隔篱嗰间啊。 哦，哎呀，佢仲剩嗰间啊， 因为依附近系满晒嘅，即系中上环嗰啲，佢同我讲，咁佢仲要去间咧，咁我。年初一我實在太唔忍心咧，我就去煎咗啲蘿蔔糕啊，同埋整咗啲紅豆沙咧，特登就帶俾佢食咁樣啦。因為我都知道佢應該冇呢啲嘢食啦，咁佢都即係好開心啦。咁但係呢幾日我就未同佢通電嘅。 哇！但 係聽完就再打電話俾佢。 但係喺 quarantine 期間，佢一個人喺酒店房間，就算食咁差的情況底下，農曆年啊已經冇得出嚟可以嚇，即係同屋企人食飯啦。然後跟住你係俾幾底年糕佢，佢會唔會望住仲觸景傷情啊？喊多幾暈啊？ 係羅賓酒店。咧，仲要系每日下午五点到七点先可以拎嘢去嘅，其他时段唔收添啊！ 好似系啊，我记得我四点几拎去啦。佢话啊，我一阵帮你拎上去。我话唔好一阵啊，趁热你拎上去啦。跟住佢望一望，冇理我。跟住我望到成张台都系啲一袋袋嘅嘢咯。跟住我就算啦，咁我冇出声咯。咁佢都真系成五点几先至话俾我听，我收到你啲嘢食啦 ，Coco 咁样，即系Tina 咁样话俾我听咁样咯。哦，原来有咁嘅规例嘅。 系啦，咁同埋 Tina 嗰个 case 咧，亦都证明到啦，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其实好多即系各行各业嘅自己人咧，都系受到打击啦。因为其实Tina 不嬲都系做中环一间机吧。咁大家都知道啦，机咩巴啫，咩巴都已经冇营业好多个月啦，有多要被逼倒闭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Tina 就系其中一个自己人喺呢段嘅疫情期间咧，就要转行啦。咁所以做翻佢以前嘅老本行，咁所以要飞一转外国咁样啦，即系做一啲卖货啊啲咩嘢啦。 delivery 咧，即系私人送运嘅工作咁样。 系啦，咁所以其实为咗生计，佢先至要飞一转，咁但系翻到嚟就被逼要有一日 quarantine 啦。咁所以你都算好姊妹噶啦，喺呢个时候接济佢。 梗系啦，我仲会去接济佢噶，我会带多啲嘢食俾佢噶，同佢间唔中同佢倾下偈咯。即系好似Simon 头先话斋咧，其实即系佢哋。都好寂寞嘅啫，即系唔知道有咩做咯。咁所以我哋都会讲多啲电话，尽量即系冇嘢讲都讲耐啲咯。咁希望佢就冇。 你点会冇嘢讲啊？ 可能有你讲冇佢讲啊。跟住 呢一层我唔担心吓。OK， 我叫佢听翻我节目啦 吓。重温翻以前嗰啲集数，唔该。 系 啦，咁多年嚟， 咁啊，咁多年嚟系嘛？ 唔使嘅， 真系冇嘢做得好紧要。 我谂佢出到嚟唔会想同我讲嘢噶啦。 啲人问佢 quarantine 做咩啊？听自己人咯，真系。 OK， 大家会唔会觉得好唔惯咧？突然间咧，星期六晚咧，呢个凌晨时间咧，扭开呢个收音机嘅时候咧，咦，冇咁嘈喎！之前嗰两个月我听个节目，点解咁嘅？唔得意嘅。咁我哋终于翻嚟啦，我哋终于回魂啦，喺呢个新蒸头嘅正式进入呢个大年初十啦，吓。OK， 自己人翻嚟啦。OK。 Again, brothers, sisters, everybody sing. Gonna bring the flame, I'll show you how. Got a question for you, better answer now. Yeah, am I original? Yeah, am I the only one? Yeah, am I sexual? Yeah, am I? Everybody, yeah, everybody, yeah. Don't be afraid, don't have no fear. I'm gonna tell the world, make it understand. As long as there be music, we'll be coming back again. 5:12，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环港铁站环球大厦大堂通往柴湾方向的月台，一条扶手电梯出口位置有一块假天花松脱，现场地上有石屎碎块。港铁表示没人受伤，车务运作未受影响。港铁车站职员昨日挨晚大约6:50留意到有关情况。工程人员初步检查之后，估计是有石屎剥落导致，会跟进和调查事故原因。受到影响的范围会一直围封，直到确认安全。警方拘捕一名21岁男子，他涉嫌日前在彩云村一间连锁快餐店拒绝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并涉嫌袭击店内职员。事发在星期四清晨6:45，男子前往彩云村商场一间连锁快餐店购买食品，怀疑不满要事先以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和职员争执，有人将手中的手提电话掟向店员之后逃去，店员眼角受伤送院治理。警方拘捕怀疑涉案男子，在他住所检获衣物和手机，男子保释候查。警方怀疑男子有精神病，使用的手提电话并没有安装安心出行应用程式。泰国总理巴育避过国会的不信任动议，反对派对政府作出多项批评，包括抗击新型肺炎疫情不力、经济差和贪污，对巴育提出不信任动议。国会经过4日辩论之后，动议在206票支持、272票反对下被否决。缅甸周末继续有民众上街指责军方发动政变夺权，并要求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政治领袖。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有提供紧急服务的志愿组织说，警方开枪驱散示威者，期间有2人死亡，20人受伤。组织一名医生表示，其中一名死者头部中枪，另一人腹部中枪，伤重不治。传媒报道，曼德勒有示威者向警方弹射物件，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和开枪还击，但是未知道是橡胶子弹抑或是实弹。除了曼德勒，部分主要城市都有要求军方交还政权的示威。最大城市仰光连续第二日有活动，悼念去世的女示威者，大批民众在路旁边献上鲜花。那名女示威者上星期参与集会，在警方驱散行动中头部中枪受伤入院，现至寻日不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喂，桂花田啊，知道郑丽莎咧，佢有4个小朋友，真系想象唔到佢屋企咧有几咁混乱啦，同埋嗰种担心啊！妈妈真系伟大啊！ 我系曾志豪，我简单啲，奶粉钱好难揾啊！ 记得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蜘蛛女郑丽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音乐说 ，Baby John 蔡汉益的音乐选择。 唐舞派三嘅主题曲啊，欢迎嚟到呢座城市。我以为我自己已经习惯咗啊，习惯咗喺屋企睇电视啊，你明唔明啊？ 哦，咁就有部电视。 系啊，我以为我自己惯啊嘛，即系 OK 啦，咁啊喺电视睇咯，电视有得睇噶。啊，唔得啊！原来即系当知道戏院开翻，原来好想翻入戏院睇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ning News。 2月唔单止系英国系情人月，更加系 LGBT 历史月。事实上，英国嘅同性恋人士权利得来不易，经历过唔少嘅困难同障碍。喺英国联合王国成立期间，亨利八世就将同性性行为定为罪行，可以处以绞刑。尽管政府喺1861年取消对同性恋者嘅判处死刑，但系男同性恋仍然系非法行为，处以监禁。去到1950年代初，警察的積極嚴正執法禁止男性之間的性行為。1954年底，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監獄裡面就有多達1069名的男同性戀者，平均年齡只是37歲。而在當時被捕的男同性戀者人士入面，就包括50元英鎊鈔票上面戰時密碼破解學家圖靈。他最後被定罪，接受了俗稱化學閹割的女性荷尔蒙治疗，面对种种判刑，图灵终于在1954年自杀，终年41岁。而英国真正法例上承认同性恋是2005年的事，同性夫妇被授予民事伴侣关系。而英国真正在法律上承认同性恋是2005年的事。至于同性婚姻，英格兰、威尔斯和苏格兰就在2014年，北爱尔兰就在2020年才有，对比荷兰在2001年成为首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英国足足迟了13年。另外，英国各地都有自己的 LGBT 组织，当中最著名的地方是布莱顿，被称为同志首都。而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城市都有同性恋的村庄，每年都会举办同志游行。全球多国陆续推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但是伊朗就有神职人员说，接种新冠疫苗将人类变成同性恋者，警告追随者远离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有伊朗反对派指出，神职人员试图散播谣言，迫使其他人不要接种新冠疫苗，以保留充足的疫苗给政府领导人和官员接种。根据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教士日前在 Telegram 上面发文警告他的21万支持者不要接近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说他们已经变成同性恋者。目前伊朗法律不允许同性恋行为，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同性恋者被处以死刑。这一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anner， 好耐冇聽呢個 Gaily News， 就好掛住啊！ 耶、yeah, ！ 雖然有句説話就係 No news is good news 啦嚇。OK， 咁啊 Gaily News 都翻嚟啦，各位朋友嚇，掛唔掛住啊？咁樣 OK 嗱，雖然咧就係年初九，但係正確嚟講咧，因為過咗其實咧，如果就係中國嘅嗰、那個歷算嘅計法咧，整個過咗十一點咧就係另外一日嚟嘅，就唔係指時12點啊咁就，所以咧就變咗其實而家我哋正式係去到年初十噶咯噃 ，right？ 係啦，咁年初十咁就都算系新蒸头啊，系咪？其实去到年初几先至唔系新蒸头噶，我想知。 唔係應該過咗十五先算，或者成個正月都係噶嘛， 係 咪 啊？咁應該係啦，咁所以就應該唔怕老土，唔怕落。咁雖然咧，我諗喺大年初二啊，咁大家都即係個個節目咧，我相信由朝到晚都係講呢個生肖運程啊，來年嘅流年到底係點樣啊，點樣吹吉避凶啊，講得好多噶啦。咁但係今日我哋都依然咧請到一位嘉賓上嚟，呢位嘉賓咧對上一次上嚟嘅時候應該係十幾年前啦，係咪聽啊？ 好耐啦，耐到我已经唔记得咗啦。但系私底下我就成日见佢嘅， 系啦。咁我哋即系私底下咧，听人识位神婆嘅 ，OK。咁就系沙拉，沙拉，恭喜发财。 喂，恭喜发财啊！恭喜大家都行桃花。 系啊，哇，最紧要呢样嘢成你贵言啊 ，OK。咁啊，其实就系沙拉就系直嘅。啊，结埋婚生埋仔添噶啦 ，OK， 啊，太太嚟嘅， 目前都系直咯。 OK， 我最中意呢啲嘅，呢、這个世界真系好多人都话唔埋噶嘛，系咪先？做咩要绑死自己咧？咁啊，但系莎拉咧，身边所有嘅朋友咧，都系恋人嚟嘅，咁仔。系啦，咁所以 嗰个比率咧系挛嘅多过直噶啦，慢慢越嚟越多噶啦。 系啦，咁所以祝阿莎拉上嚟，我哋自己人咧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咧牛年嘅运程咧就最啱啦。嗱，但系既然即系嗰啲生肖啊讲得好多啦，大家喺 WhatsApp 传阅嗰啲咧已经睇到咧，即系都唔知道信边一套系啦咁样。咁所以今日捉住阿莎拉上嚟咧，我哋想即系 focus 少少讲几个 point 嘅。嗱，首先即系问一问阿莎拉先啦吓，即系嗱，2020年。同埋呢个鼠年到底系点样嘅一年呢？唉，都真系不知从何说起，即系总之衰到即系冇人有咁样啦吓。咁所以即系首先第一个问题 ，overall 啊，即系因为阿莎咧好鬼劲嘅，佢好百搭嘅，即系佢贯穿晒咧，所以所有啲天文地理啊，佢又玩塔罗占卜啦，佢又识堪舆啦，即系总之各家各派咧都收揽其中嘅。咁我唔知道你用边个图啦吓，咁但系总之个问题咧就系话，咁到底牛年点咧 ？Overall 牛年啊，嗱，其实如果我哋讲紧个疫情咧，好多因素嘅，咁但系应该要去到第三季至第四季咧，我哋先至会稍微多啲活动嘅私人空间。咁但系经济咧又好似系一个平衡时空咁嘅，又会越嚟越好嘅。 哦，因为你同最衰嘅时候比嘛，咁一定会系即系经历咗最谷底之后，你梗系会反弹噶啦，系咪先？ 系，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话好与唔好咧，要睇你着眼于边个范畴。咁如果你话啊，其实我都唔一定要飞嚟飞去或者周围走啊，咁嗰啲情况底下咧，其实生活安康嘅，咁亦都喺经济上会慢慢稳定，而且系慢慢变好咁样嘅。 OK， 呢个就整体上啦，但你都系话要喺第三季咧，先至有明显嗰、那个即系所谓即系转捩点咁样系嘛？ 安定下来嘅感觉咯，大概十月啊，如果睇西洋同中国都系。 OK， 嗱，咁啊，过往嗰一年咧，大家都系限聚啦，咁对于恋人最大嘅打击就系莫过于真系冇得蒲啦。但系嗱，我唔好 specific 咁去问，有嘅，哇，你真系好熟知呢个恋人嘅世界嘅，总系有啲方法，有啲窿路嘅。 大家攞住个罗庚咁 样。喂，但我想问下， 唔系蒲啊， 系啦，即系嗱，问得太过 specific， 咁即系我觉得又未必真系会可以揾到个答案啦。咁但系即系譬如话社交场合真系开始会有机会频繁翻啦，咁到底系几时咧？ 嗱，咁又唔系话太耐嘅，因为我哋讲紧首先咧，而家我哋讲紧一个水平时代咧，就冇恢复呢个字眼噶啦，唔好话拧翻转头揾翻以前嘅生活。咁但系嗰个新嘅生活模式建立，而又大家可以有实体嘅接触咧，其实喺三至五月已经开始慢慢咧系好快咁样去恢复嘅。咁、 okay. 如果大家听话做得好嘅话咧。都冇之前咁衰嘅，虽然间歇性都会集下咁样，咁然之后大家度过咗个暑假之后咧，又会再稳定啲添， 系 个范围又会再大啲嘅。 OK， 嗱，一样嘢咧，我同我朋友私人问嘅，因为咧佢即系好似唔知道，我唔系 exactly 记得佢啲咩生肖啊，定系即系。定係屬於乜嘢啦？咁但係總之佢就話咧，哎呀，我等咗咁多年咧，啲星相學家話俾我知道咧，我上年其實好好運噶，又有旺桃花，咁但係點知全年咧都係 social distancing， 個個都要匿埋屋企。佢話叮咁多桃花都冇啊！即係如果一個人本來上年佢注定係好旺嘅，甚至好旺桃花嘅，但係點知個大局勢係咁，咁其實會唔會今年會補翻嘅咧？有冇得後補㗎呢樣嘢？ 呢啲咧就爭啲嘅，不過其實嗰陣時應該播定啲種，跟住一開波就即刻可以彈出去，等啲桃花谷開啊嘛。 吓，边有播？边上年边有得播种啊？仲有咩场合可以播种啊？ 即系喺喂，唔系、啊、我识得有啲自己人咧，都好旺场噶、啊。佢哋咧啲社交媒体咧审晒嘅种子咁咧，几时一恢复咧，基本上啲档期打满噶、 啊。哦、oh, ，OK，、嗯、 即系出多啲嗰啲，即系艳照啊，或者半裸照啊，即系 add 定多啲 friend 啊。 你唔好乱教坏细路啊，你 唔系啊，我即系嗱，唔系近排因为真系冇乜嘢做咧，我哋咪开咗一个，即系我咧开咗个新嗰啲咩嗰啲 social media clubhouse 啊 嘛，跟住我发现咧最受欢迎嗰啲咧，全部都系即系男同志嗰啲 group 咧，最受欢迎嗰啲都系即系着得比较香艳少少嗰啲嚟噶。然后佢哋就 at 咗好多 friend， 佢哋唔使讲嘢，就咁开幅相喺度咧，就会 at 咗好多 follower 噶啦。我谂呢个就 系 阿生 播种系嘛， 播种啦， 系啊， 但系都要小心啲嘅，即系啲网络上面嗰啲嘅人，大家都要小心少少。如果唔系就会唔交损友噶啦。 系啊，唔好听阿 Coco 喺度乱噏啊。 系啊，唔好 at 我。 OK， 好啦，咁不如即系问阿莎拉啦，咁到底即系其实喺呢个牛年啦，咁到底有啲咩可以有啲咩方法可以催旺咧大家嘅运程咧？ 嗱，如果你话财运咁计咧，唔需要特登催旺嘅，大家咧可以继续系留意呢个金股市场咧，应该我谂喺新历嘅七月之前咧，所有星象显示咧都系反复向上嘅，咁但系咧。我哋知道好多自己人咧，基本上都大把錢噶嘛，咁呢啲未必稀罕。 呢個係傳說嚟嘅啫，嚇呢個係傳說嚟嘅啫，沙拉。你睇我哋幾個就知嘅啦，有版俾你睇。 有，佢又話按統計 邊個話俾你聽㗎？ 最有錢嘅，唔係啊，真係咁講嘅喎。好多統計話最有錢嗰扎、最靚仔嗰扎， 唔係特別有錢。咁但係只不過因為都暫時未有即係同志婚姻，於是乎又即係未必需要下儲錢要去結婚啊、買樓啊，然後跟住供書教學，咁啊真係慳翻唔少咁解啫。慳埋咁啊，著靚啲、食好啲，同埋去多啲旅行咯。而家都唔使啦。咁、所以我觉得自己系有钱咗嘅上年，因为又唔使蒲啦，又冇得去旅行啦，咁样。 所以咧，不如咁啦，嗱，钱嗰度咧，我觉得佢哋财来自有方嘅，咁、所以讲桃花好唔好先？ 当然啦，系人都关心噶啦，一年四季。 因为桃花运同时间都可以带嚟财运嘅，咁我就唔算太听话嘅，都有躝街嘅，因为要买餸啊嘛。咁我就行运咧，即系基本上由上环一路杀到落去北角咧，就视察咗好多棵桃花噶啦，带埋罗庚去睇。 系哇，你咁认真噶 罗庚， 好似睇楼团咁样。 我想问你，即系你视察嗰啲桃花咧，即系可能系嚟自商场啊，又或者一啲嘅屋苑啊，里边佢哋自己都好兴摆桃花，系咪嗰啲桃花咧？ 咁系啦，嗰啲先可以与众同乐噶嘛。 哎呀，你有冇上嚟香港电台大堂嗰、那个睇一睇个桃花？我觉得你要睇一睇咯，因为每年我哋都觉得咧都有点而削嘅， 唔系啊，唔 work 嘅。 阿雪，其实我都睇咗， 系啊，睇咗啲。 OK， 嗱，今日自己人咧，我哋就破天荒地咧，捉住阿莎拉吓，阿神婆就同我哋讲一讲，就是、香港佢而家暂时拎住个罗庚咧，系睇咗咁多棵桃花之后，到底边棵桃花最旺？大家就走去转下，同埋教埋我哋点样转法，先至为之系正统嘅，同埋 work 嘅。 喂，但系咧，我想请教一下，我可唔可以直接讲嗰个机构啊，或者嗰个大厦名嘅，即系直接出街嘅呢啲名，定、还是我要将佢即系 X 交叉 Y 化咗嘅？ 系啦，咁啊咁样啦，我就觉得咧，即系避免香港电台俾人哋话，因为你知吓、香港电台好多新闻嘛呢排。咁所以我觉得都唔想令到香港电台额外再多啲新闻啦。咁所以就不如你都加个 X 啦。 好。 咁但係加得嚟又会大家都知道系咩地方啦，好冇？ 当然好啦。咁其实呢过往其实十几廿年呢，我听得啲我好似同佢都行过嘅。就系、是、阿爺银行啊 新大厦嗰度呢，其实不嬲阿爺银行嗰棵桃花呢系传说中嘅，即系好多风水师都知道正到不得了。在那个位置，但是呢有阵时呢阿爺银行呢佢会摆出啲俾你行到个圈， 有陣時咧就貼牆咧，你行唔到圈。咁我哋咧， 我見過有啲人係死攝埋去嘅，攝埋牆嘅。即系冒住俾桃花咧，叉盲眼咧，都要转到位置， 都要捐落去摄去转一转。 你讲紧我可能 系。O K， 咁今年啊，亚盈银行嗰个桃花系咪正啊？ 本嚟咧，亚盈银行都好正，但我发现棵仲正嘅。 喺边度啊？ 新恒银行啊。 哦，系咩？哦，中环总行嗰度。 中环噶喎。 是啦，即是呢我哋讲緊旧街市对面新恒嗰间银行呢。 哦 ,ok,ok,ok, 今年正啊， 青绿色嘅。 青绿色，哇，嗰间真係不得了。佢今年呢，其实本身呢我首先放射咗去呢个 IXC 嗰度睇咗先嘅。 是 啦、啊、 商场是。 是啦，咁佢入面有非常多，所以呢你就佢 任行啦。 Orange Shop 門口有一間，佢、 okay. 基本上每層咧，每一個交易點都有，但係咧有鬼怪，因為佢有一啲靚花下面咧係擺假花，咁呢啲假桃花真係行唔過咯。 哦、OK，OK，OK。哦、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阿 I 仔度行咧，就要揀啲下面係擺真花或者真吉嘅嚟行啦。 系啊，嗱，而家都系一个 trend 嚟嘅，即系譬如话佢好多啲 wedding banquet 咧，啲人咪摆嗰啲花花嘅墙啊，同埋装饰嘅。咁但系而家系好多咧，系真花加呢个假花嘅。你远睇望上去咧，你唔系好觉噶，其实 系 系啦，近你嗰啲咧就系真花，但系远嗰啲咧就系假花。咁当然啦，即系大家觉得咁样系环保啦。但系若果而家我哋讲紧啊，吹旺桃花啊，你真系要咧睇清楚嗰啲系真定假嘅桃花 啊。因为大家 未必擦去先。 搣下佢先，你哇 ，Coco 今日开口咧，每一句都系夹着你嘅，真系。 咁有时都掂下去睇下佢真定假噶嘛，即系你见到佢啲反咧都摇摇欲坠嘅，呢棵应该系真嘅，即系有啲。 哦，你仲要呼吁啲人要熬下嗰棵桃花，睇下会唔会有啲跌落嚟啊？ 扮嗰啲大妈 死啊你！ 扶一扶啲。 喂，但我想问下莎拉咧，点样系判断一个桃花系即系好咧？即系你话佢好正，咁系因为佢嘅即系花嘅数量好多啊，定系个形态？即系因为咧，我唔系成日去开嗰区啊，即系我想喺我住嘅附近咧都揾棵类似嘅，咁有啲咩可以注意咧？ 系咪够大棵就得啦？ 咁嗱，首先咧，我拣出呢、這个暂时我发现三大正景点啦。第一咧就喺铜锣湾嗰个 V Garden 啊， 系 V Garden 嗰度咧吓，咁佢地下一棵，二楼一棵，二楼嗰棵靓过地下嗰棵。阵间靓嘅原因系乜嘢？好嘅原因我再补充。第二咧，我哋头先就可以去埃记啦，埃记嗰十几廿棵都行得。咁另外就系、是新恒银行啦。咁中即系嗰个阿爷银行，你想唔想去咧？咁就今年咧，似乎新恒就正啲嘅。新恒下面仲要系既有桃花又有吉。咁我哋就讲紧咧。点为之唔好先？唔好嘅话，如果你去到佢个桃花散落一地嗰只咧，黛玉撞花咁就唔好啦。第二 咪就系嗰啲咩 Coco 阿婶咧，走去熬棵桃花，然后一地都系咯。 咁我哋谂住摊喺个地下影相，有啲桃花垫底啊嘛。 系啦， 唔系噶，我唔会咁做嘅。 唔系，其实你阿 Coco， 你下次买去吹一口仙气，佢晓喐嗰啲咪真 的。哇！即刻凋谢成棵，即刻凋谢， 屎 俾你睇啊！真系 黑色嘅变绿。 咁啊，头先亦都讲过咧，下面咧唔好摆假嘢嘅。 系。 如果下面摆咗假嘢咧，成个仪式系破咗气嘅。我哋要新鲜嘅花咯。 嗯， 但我有问题，咁如果下面唔系摆假嘢，譬如我都见过有啲商场咧，桃花附近咧，可能系围住一啲牛嘅公仔，咁嗰啲又算唔算系假嘢咧？ 冇问题，植物要真， 植物要真系嘛、 oh, ？OK， 即系等于以前即系譬如啲圣诞树下面摆好多啲礼物咧，但系啲礼物系吉噶嘛，里面系得个盒嘅啫嘛，咁其实又唔老礼嘅系嘛？ 鬼佬嘢同唐人嘢唔同啊 ！OK， 分開，係分開， 係啦。 喂，但係我想問咧，桃花咧唔係要自己擺，即係要擁有佢擺屋企先有用嘅咩？即係原來咁樣去行個圈都幫到手。 誒，呢啲我識答啊，叫借運啊嘛。 冇錯啦，即係話有陣時咧，如果你今年冇吉星咧，就借對公個吉星嚟用咧，一樣係可以嘅。 嗯。 我冇乜啊，今年。 咁所以咧，你放心我唔会走去行嗰啲乜汇商场嗰啲借运嘅桃花唔得滞啊！你明白吗？我哋梗系要去嗰啲赚钱商场度行啊嘛！你明白？ 系咯，因为我今年我都有去维园过年宵啦，因为全部变晒花档啦咁样。我见到有啲咧女士咧就拎住一棵咧即系细到咧，好似买剑兰咁细嗰啲嘅桃花咧，即系其实真系。好唔 work 噶嘛，系嘛？即系细路咁恩嘅，咁恩知嘅时候， 嗰啲就真系不如落嚟啊！即系去嗰啲 MV Garden 要行一转算啦。 系咯， 其实嗰啲唔够力。第二咧就系、是、你本身个屋企嘅环境啊，够唔够通气啊？你摆得啱唔啱地方？你知道香港啲人行地三千几尺屋噶嘛？买棵桃花翻嚟摆喺个文昌位度，系咪好鬼怪咧？咁啊，但系如果我哋话桃花位，佢话哎呀唔好意思，桃花位啱啱喺洗手间，咁点算咧？咁我哋 咁就照 摆 系嘛？你意思 照摆之后，咁你谂下桃花位落咗洗手间会发生咩事咧？咁咪变咗公厕咯，系咪？ 哦，哦，咁就真系，咁就变咗好 cruise 啦。你嘅 咁或者有啲人真系中意咧， 嗰个系你咯， 要摆咯， 你图咩嘅啫？ 哦、OK OK， 喂，嗱得嗱，转头我哋即系再讲清楚少少啦，即系经过阿莎拉审视之后啦，到底全港嗰个桃花嘅流行榜、龙虎榜， 系好好好， 同大家嗱，我哋不如数我唔知数唔数十大啊，如果数唔到十大，至少五大啊， 三大啦， 三大啊，转头讲，但系嗱，问清楚阿莎拉先，如果我真系要借呢个桃花运。行出面嗰啲咁嘅公開嘅桃花嘅時候咧，點行法先？我哋以前聽落咧就是，我哋聽落就話順時針轉三個圈嘅，咁啱唔啱啊？ 嗯，啱噶，因為咧桃花咧，如果我哋喺中國嘅吉星入邊咧，佢除咗包含人緣啦、愛情、人際關係咧，其實亦都講偏財。逆時針行係講緊翻偏財，咁你順時針行咧就係講緊翻人緣嘅。 哦，所以若佢嚟捞偏门，你就要逆时针啦，咁样系嘛 ？OK， 两边行得唔得噶？ 但系有人亦都讲过， 我会 但系有人亦都讲过咧，其实我哋靠把口揾饭食嘅，即系声音嘅媒体咧，其实都系一种偏门嚟嘅，系唔系咧？ 算系噶，其实 咁即系我哋要逆时针噶，系嘛？ 就算你唔好諗呢啲啊，大家如果可能都玩下投資嘅，咁你人生中都避免不了偏財㗎嘛。 哦，咁係、你中六合彩都係一種偏財啦。 係啦，咁所以為免尷尬呢，我通常分兩個景點行囉。如果唔係你喺嗰度來來回回跟住俾人拉去青山㗎啦。 Okay. 哦，咁即係可能搵一波呢就順時針三個圈，就去另外一個景點呢就逆時針三個圈啦，就借晒兩邊嘅地方。 又即係同一個景點係分兩個鐘數囉。都得嘅。 我陣間就話俾大家聽，邊一波啱行逆嘅，邊一波啱。 哇，有分添啊，真係勁啊！好嗱，今日已經係正式去到呢個大年初十啦，咁啊自己人係正式復工同埋復播啦。今日咧，首先喺呢個新年頭咧，我要捉住神婆阿莎拉咧，同我哋講一個有趣嘅 topic， 就係如果大家要借運行呢個桃花運嘅話，全港九轉頭佢會列出三大桃花景點同埋點樣借運法。

okay. 但是有些不得的，有一些儀式啊，或者有些關乎於氣場的嘢，都一定要面對面的。 即是例如摸骨那些就不得了。即是要稱骨啊，我意思要稱骨那些就不得，因為真的要掂咁樣。 或者有時候我哋會同佢即係焚香沐浴嗰系列嘢咧。 哦，係、哦，即係有啲唔可以喺網上做嘅、哦。咁、according to 你嗱，今年個投注香就變咗喺網上做嘅時候咧，其實 work 唔 work 嘅咧 ？According to 你，嗰件事係咪打咗折扣咧？你覺得？ 我咁樣睇啦，大家有冇去過李生嗰個慈 X 寺啊？ 哦，係啊，好多人都去過。 嗰度係唔燒香嘅，嗰度唔燒香嘅，係供水噶嘛。是啊，其实呢烧香这件事呢就不是必然的。不过我们都讲緊呢烟熏啊香味呢是可以改变气场的。咁、所以这样做不是一个错误，正统来讲不是一个错误的。咁佛家来讲呢甚至乎不特别主张烧香的，不过来了中国呢就捞了啲道家嘢就会烧香咯。咁、不过摄太岁是道家嘢嚟嘅。 哦、oh, okay. 样 ，OK， 系啦，所以有啲 咁 嘅文化喺后面，但系我哋嘅睇法就系、是，我自己又偷偷上天台度烧香。 但系网上摄太岁系咪点都冇自己亲力亲为去间寺庙摄太岁咁好咧？ 咁又唔系、哦，因为咧如果阿妙竹真系秉承去帮你做埋呢个动作，去帮你摄咗嘅话咧，其实系 OK 嘅。正如好多人就请阿妈妈啊、长辈啊或者太太啊、先生啊帮佢去摄太岁，其实摄嗰个动作就系塞搭嗰啲金银衣纸咧喺个太岁座下低啊嘛。 系啊， 咁样咁， 我听日都会 摄就系啦。 我听日都会去摄太岁啊，因为听日星期日咧就谂住约埋啲朋友咧，朝头早因为吉时啊，佢哋话咁啊约我哋去呢个中庙嗰度摄啊，因为又系我嘅本命年咧，今年牛年，唔好问几多岁啦，咁就 你讲晒 啦， 廿 四啦， 十二岁 啊你个智商一定系十二岁。冇理由再高啲㗎喇，一定係十二。 喂，你真係真係去呀、喂，但係呢、因为呢我嘅公司其实喺文武廟附近㗎嘛，我每一日见到凡親吉日吉時，佢條龍係排到上山㗎喎、哦。你真係要早啲去喎、哦、如果你想即捉到个吉时嘅话， 好，我尽量啊九点。如果唔得嘅话，我翻屋企坐下先啦。我都系喺嗰度住嗰头， 翻屋企坐下先。你好诚心啊，你个位，一定会保佑你。 系啊系啊，我朋友就系咁讲。 O K， 咁原来网上摄太岁咧都 O K 嘅，只要嗰个庙祝咧真系做咗个中间嘅话咧，即系同你做祝咯，而唔系即系讲咗就算啦。即系其实讲真，我哋就算而家咧去嗰啲庙宇里面去摄太岁咧，其实而家好有规模噶啦嘛。即系嗰个庙祝，其实基本上咧、我哋唔识念任何嘢咧，佢帮你念晒噶啦嘛。 系有得读噶嘛呢啲法科嘢嚟噶嘛。 咁所以都有个中间人咧、即系帮你搞晒嗰啲仪式咧。如果唔系自己念咧，就念到咧，即系唔知念咗啲咩出嚟咁样啦。好啦，咁我哋又回复正题。喂，首先由阿莎拉同我哋揭晓，就系、本年度呢个牛年咧吓、全港九嘅桃花唔系正嘅桃花位嘅三大流行榜先。三大位置，第三位。 喂，如果咧，抱歉啦，九龙区嘅朋友，可能咧，九龙区咧啲地啊，同埋啲商场咧比较密集同细咧，啲桃花摆位咧就唔系话好有惊喜嘅。 嗯， 认真嚟讲咧，唔算上到榜。但系如果大家真系唔方便过海咧，就去一下，譬如我哋话朗乜坊啦，或者系澳乜城嗰度啦，嗰啲咁嘅地方咯。咁但是呢，如果我觉得凡事梗系做到最好㗎啦，系咪先。咁做到最好嘅话呢，首推啦，如果大家系想大家开心嘅人际关系好，或者从事销售行业，咁计呢，我建议呢就系喺铜锣湾Me Garden。 OK。 Me Garden。OK。咁就系楼下呢有一个小嘅墟市卖緊，咁佢有一棵桃花，嗰桃花就not good 嘅，我哋上二楼嗰棵咧行到圈嘅 ，OK， 咁嗰一棵咧，我哋就啱正财运，同埋系正嘅姻缘、正嘅爱情咁样样嘅。咁我哋咧就系啦，跟住我哋第二个景点咧就可以去埃仔啦。 系 埃仔就即系啦，埃仔入边 冇錯啦，嗱，又係喎，唔好俾佢呃咗喎。一入大堂，最靚最大下面仲有個八字形迴旋嗰棵咧，唔掂啦，因為下面係假花，明明個陣係好靚嘅，咁但係因為係假花咧，我哋放棄佢啦，唯有。咁我哋就行落啲，行翻去近海皮嗰邊咧，Orange Shop 門口附近咧嗰幾棵，暫時我今日去觀察過，仍然開得好茂盛。如果按照温度唔变嘅话，应该起码有三至五日系咁开嘅。喺埃仔嗰啲咧，就大家都一定知道。你知埃仔嗰啲做咩噶 ？bank 卡嚟噶嘛，个个都 系系。 就金融业 系啦，桃花同财运都好重要。佢哋嘅摆位咧，每年都好讲究，而且选嘅桃花咧，亦都系好靓嘅。咁正财同埋偏财都一样可以行。问题就系细棵咗啲，因为佢最大棵同最靓嗰棵咧。就擺咗喺個架位度，最嗰啲靚位咧就擺啲細棵嘅，咁所以咧個力度夠唔夠強咧，大家自己去諗啦。 OK， 嗱，但係因為沙拉你話嗰度咧，我因為未行嗰邊啊，咁你話擺咗幾棵啊嘛，咁但係如果我真係要行桃花運嘅時候，我點咧？即係其實喺國外圍裏面咁多棵叫做順時針方向跑三個圈啦，定係每棵跑三個圈咧？ 你揀一棵你認為同你即係最合眼緣啦。咁我一般我眼緣嘅咧就係中意佢開到好滿嘅，啲顏色咧個桃紅色要夠鮮豔嘅，個人要夠豔麗啊嘛，你明白嗎？人哋覺得你咁 ，and then 咧就係、是、要睇下咧，千傑姐姐掃咗地未啊？你一未掃地嘅都唔好行過去住啦，一地落花嗰啲又係唔好行。仲有唔好咁多大媽喺度影相阻住曬喎，咩行行下有人。有个程咬金插入你又唔好噶。 O K， 一定要唔会有路障啦，即系要好顺咁跑足三个圈啦。即系总之喺啲唔肯旺嘅时间去咯。 系啦，咁一般嚟 有冇？ 其实中上环七点后都唔系好多人。 有冇话行嘅时候要做啲咩念念有词啊，或者系做啲好优雅嘅动作咁样啦？好似举只手咁样围住佢， 即系你谂住 drag 住佢啦，系嘛？ 咩啊？ 你谂住 drag 住佢啦，做 show 咁啦， 着靓，梗系着靓啲嘛。咁你都梗系即系衬翻个桃花噶嘛。 到时啲中环友就话：，今日商场有 show 睇咩？咁样封个利是俾你啊，无啦啦，你又真系横上就手啊！ 系叫我走你走啦，走啦，走啦。 OK， 好啦，数到 number two 啦，跟住 number one 系咪就你头先提到嘅阿新恒银行咧？ 新恒银行嗰棵简直超级正，因为佢正在连下面嗰堆吉咧都冇交行货啊，完全系最靓最靓嘅吉俾你。咁成件事咧有花有果啊，你明白吗？正偏财都喺晒度，再加埋咧佢摆落嗰个位咧，亦都系今年嘅财位同埋一个我哋话偏桃花偏财嘅位嚟嘅。 哦 ，OK， 咁因为头先你讲到咧，唔同嘅桃花咧，有一啲嘅即系桃花嘅本质上面咧，就系帮你催旺正财，有啲系催旺呢个偏财噶嘛。咁但系呢个新恒银行嘅桃花就样嘢都有嘅系嘛？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佢上面据闻传说中仲有一棵更正，不过我哋呢啲咁嘅级数未去到，就行大堂先。咁大堂嚟讲咧，嗰一棵咧，因为佢就唔系一个正财位，但系佢就系一个好急嘅偏财位嘅。咁嚟緊嗰一年咧，其實個股票市場咧應該都係一個好急進、好進取嘅市場。咁其實係預示到咯，預示到未來香港少少財運睇到啦。咁再加埋咧，又真係有桃花啊、愛情啊、姻緣啊、人際關係喺度個位置。 哇！死啦，我惊，咁啊太过自信嘅，我惊我哋出去街之后咧，听日嗰个位系大件事。 唔系啊，星期日银行唔开嘅，我想话俾大家听。 咁啊系，我惊有职员啊，特登派职员喺度派丑啊，逐个排队，然后去跑三个圈。 咁啊，到时候大家咧可以上昼行三个圈，下昼行三个圈。嗱，讲埋时间啦。一般嚟讲咧，我哋讲紧午时。神时五时有时行咧都好，神时系七至九啦，午时十一至一啦，或者有时就系五至七，不过通常系闩咗门啦。但系譬如我哋去埃及嗰啲，咪可以五至七咁行啦，呢啲系叫桃花时辰咯。 哦，系啊，原来就系呢三个时辰。嗱，讲一次啦，就是、七至几话，七至 九， 咁通咗七至九， 七至九，跟住就系十一至一， 系啦，十一至一，跟住夜晚咧。就是我哋五至七，其实仲有一个叫子时，夜晚黑嘅十一点至第二日凌晨一点，但相信啲商场都闩晒啦。 哦， 咁所以大家就即係記住啊，咁使唔使要集埋自己啱自己嘅好時辰然後先去㗎？即係嗰日要旺日咁啦，要睇一睇通勝咁樣啦。 如果呢即係我哋正規啲梗係會啦，夾埋邊個人啊，邊個吉時咁樣去仲好啲啦。咁啊，但係又咁講喎，阿爺銀行咧有時指時都開嘅喎，咁啱你撞啱指時嗰三波唔開，走去阿爺銀行行個圈都得嘅喎。 係啦，阿爺銀行嗰個係其實嗰個係公開嘅路口位嚟噶嘛，即係幾可以俾行人去穿梭噶嘛，其實。聽下。係 啊，並且咧。我成日去行咧，佢哋嗰啲护卫叔叔都好理解我哋一般小市民对于阿爷朝圣嘅心情，好放任嘅， 系嘛？已经惯晒噶啦，系嘛？ 系啊， 啲人走埋嚟，走埋嚟想问路咧，未开口已经话你想跑三个圈啊？嗰边咧排队排紧队啊？咁 系啊，有时佢会同我哋讲：，诶、欸，今日拍埋咗啊，你唔好嗨到啲花啊，咁样。 咁使唔使话着啲咩颜色嘅衫去迎接呢啲咁样嘅运嘅咧？ 你唔好裸跑去咯， 系 啦，少啲嘛， 裸跑会即刻有桃花运啊！ 即系你着到海潮咁咯，拿条丝巾喺度飘咯，又系 海潮 哦，佢唔知边个海潮啊！ 哎呀，我唔啱啊！我讲埋晒上世纪嘅嘢。 唔系噶，海潮阿温碧霞仲有唱歌噶， 系因为我成日觉得经典系不老噶嘛， 系啱嘅，啱嘅。 咁嗱，其实睇下你要乜咯，要钱嘅话就黄色、白色，要人嘅话咧就红色、粉红色、紫色。咁如果我哋话要人际关系就橙色， 总之都系啲暖色、暖色系列，系嘛？ 系啦。 咁你就唔好懒嚟灰灰黑黑咁去咧，懒有型咁去咧，咁你就即系唔 work 噶啦，咁样。 咁彩虹旗咪好啱咯，咩都包晒。 系喎， 系啊， 哇，好捞啊， 去 搞到恒生银行变咗好似 gay pride 咁啊，个即系拎住仓喺度跑几个圈咁样咧，好劲啊！ 以后 gay pride 就喺嗰度， 系咯，几好啊！多人嚟添啊，一嚟就有桃花啊，咁样。OK， 喂，多谢莎拉啊，我觉得好别开生面啊，因为好少即系其实有啲星上学家咧，即系话俾我哋知道咧，点样跑呢个桃花咧。虽然我哋每一年咧都喺香港电台大堂咧跑个桃花啦， 系啊， 结果就证明唔系好 work 啦，因为我哋跑咁多年噶啦，其实。 唔系我哋冇跑三个圈啊，我哋冇跑到三个圈。 有啊。 我冇喎，喺前面影下相就算噶啦。 哦，因为你明知佢唔 work 噶嘛。咁啱嘅，一个吓、啊、即系公营嘅电台唔应该花咁多钱去买波好靓嘅桃花嘅。 都系嘅， 凭心意就算啦，啱嘅，啱嘅。OK， 喂，咁啊问下莎拉啦，除咗讲呢个即系跑桃花圈之外咧，跑桃花圈赛马日咁咧就仲有啲咩方法？譬如话带啲咩饰物啊，喺呢个牛年咧，尤其是可以帮自己人咧，即系催旺你嘅人缘又好啦，你个桃花又好咁咧。 嗱，有几种比较常见嘅又容易买到嘅水晶，譬如我哋讲紧紫水晶啦，玛瑙啦。或者是有一些叫我们是加工过的粉红色紫色的玛瑙啦，那都可以令到人际关系的人的气场是好了的。那另外如果你说啊去年那些东西很不掂啊，想洗走先啊，即是沐浴净身找个新的将来呢，首先呢我们就会譬如带一轮白水晶先至再去带一些好的水晶咯。 OK， 净化了先、因为白水晶是可以有净化状的。 系啦，咁啊，但系有啲人咧，譬如我哋知道好多自己人咧，佢情感好丰富啊，你知好多 drama queen 咁样啲嘅，咁我哋就 Coco 你啊， 圈好多嘅 Coco 听住啦 ，Coco。 咁但系一方面咧，佢哋喺度即系每晚喺度点床点席又好啦，但系又希望追求安定。如果想喺中间攞一个平衡，冇咁拗教咧，可以用一只叫透石膏嘅水晶咯嘅。咁都係會幫到 透石膏啊！咁似一隻牙膏名嘅咩嚟㗎？我第一次聽 打石膏 嘅紙痕 係。 誒，但係我有問題啊，因為咧即係 都啱 嘅， 其實 係 紙痕咯，真係。 但係嗰度水晶咧，即係坊間嗰啲水晶咧，林林種種咧，有好多鋪頭都賣水晶啊嘛。咁我點知究竟嗰嚿水晶係靚定唔靚？即係譬如頭先我講話咩透石膏啊，又或者瑪瑙啊，咁我拎上手我唔知嗰嚿係咪真係靚嘅喎咁樣。 其实咁讲，靓唔靓有阵时系真系有一个好难去定下嘅准则嘅。咁但系咧，一般咧。我哋就会去 feel 嘅，唔好心急，买水晶一定唔好心急。首先你要俾一个即系自己个心情系平稳啲啦，然之后你就去到水晶店啦。当然佢抬晒佢啲加山出嚟俾你都好，哇都够嘢几好都好。如果你同嗰件水晶冇感觉嘅话咧，其实好难起到一个好嘅作用出嚟嘅。咁点样去 feel 咧？嗱，有几个指法可以用嘅。第一咧。譬如我哋话用拇指同埋第四隻手指，即係无名指去掂住嗰个水晶。你睇下你同佢之间嘅脉搏啊，或者心跳啊，甚至乎会有一啲电流去通过嘅。咁呢个係第一。第二呢。 好难花手啊呢、這个动作。 係啊。 我哋而家个都做緊啊，好难花手，好啱自己人啊。嘿 即咁样。 你唔气到一件事 系啦， 即刻出晒 系啦。有阵时咧，我哋就会用一啲自己用开嘅水晶带埋过去，咁跟住咧就去睇下摆埋啲水晶一齐去 feel 咧，睇下大家之间摆喺掌心嘅感觉会唔会一样啦？又或者会有一啲水晶去到你接触嘅时候，会唔会有一种暖流啊，或者一种电流去经过咧？呢啲都系佢能够同你沟通到。溝通到之後，我哋再擺啲咩 message 入去啊，佢啲乜嘢願望入去啊，或者點樣清洗咧？咁佢嗰個功能發揮係會好啲嘅。但係如果即係好似識人咁啫嘛，就算佢幾靚都好，等喺你面前，喂又唔應你又唔答你，咁好難通電嘅。咁但係如果開頭大家有交流咧，以後再調節就會簡單好多。 哦，即系好似养小动物咁样嘅、要过电嘅，都要大家。O、OK, K， 真系唔讲唔知啊。但系我想问多一条问题，因为头先阿莎拉都话咧，即系其实有啲、即系加咗色、加咗工嘅水晶都 work 嘅。我今年咧去呢个年宵嘅时候咧，我见好多啲菊花咧染晒色咁样咧、然后我朋友买咗咧，话翻到屋企啊，未摆到啊，已经满手啊，都已经系嗰啲咩染料啊咁样。其实啲咁嘅而家好兴嗰啲即系染色嘅花咧，系都唔 work 噶嘛，都系咪假花之列咧？ 我自己咧，对于有生命嘅嘢咧，我就会觉得要求天然啲，喺嗰个仪式上真系根据经验咧发挥得好啲嘅。咁但系点解我哋讲紧有一啲石头佢染色咗都可以去做咧？严格嚟讲咧，佢有灵性，但系唔代表有生命，咁佢系可以加工嘅。咁另外咧，那个加工程序咧喺魔法上面咧都有一定嘅要求。咁我哋去会用翻即系根据个仪式去加色咁先用嘅。 嗯 ，OK， 嗯喂，今日真系唔该晒莎拉吓，咁啊，即系喺呢个新蒸头咧，就虽然喺呢个自己人啦，咁然后同大家讲下咧，有关即系点样跑呢个桃花运啦，甚至有呢、這个全港嘅桃花排行榜嘅头三位添啦，咁大家自己都有话，即系谂下吓，点样可以跑个运啦？咁啊，当然啦，以上讲嘅说话咧，唔系到大家迷信嘅，咁但系新蒸头啊，咁即系都希望可以攞耳头啦。咁若果你做咗之后，咁成个人安心又舒服啲嘅话，咁我谂啲运气自然就会埋身嘅啦，咁样。是不是 ?OK, 咁再一次多谢阿莎拉，咁希望你新年就你嘅生意蒸蒸日上啦 ,OK, 咁希望你继续美艳啦，继续做呢个靓太啦。吓、啊，你的小朋友快高长大啦，好冇？ 多谢晒你哋啊！咁我祝你哋咧，自己人嘅力量同埋自己人嘅声音越嚟越强大，同埋越嚟越自由啦。 系啦，希望呢个祝福我哋送埋俾香港电台，好冇？ 嗯，系好啦。 系，多谢你莎拉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Everybody's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德克萨斯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联邦可以增拨资源提供援助。德州广泛地区已经恢复电力供应，气温逐渐回升，但至少1300万人仍然难以获得洁净食水。白宫声明指出，拜登要求联邦向受严寒天气影响的州份提供协助，包括为暂住居所和房屋维修提供津贴，向未受保险保障的财物损失提供低息贷款，并向企业提供协助。拜登和德州主要城市包括休斯顿、奥斯丁和达拉斯的市长保持接触。美国中南部广泛地区受到严寒天气影响，大部分输水管结冰和破裂，当局一度建议居民用水可以将冰雪煮熟，可以将冰雪煮热。在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在全共产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他表示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本港新增1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10宗为本地确诊，4宗属于源头不明感染，其余6宗与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早前初步确诊的一名港台男助理编导确诊，政府向包括港台电视大厦在内的7栋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另外，受到疫情影响，停赛超过2个月的本地职业足球赛事复赛，政府规定入场人数不可以超过座位总数一半，球迷入场前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和登记电话号码，有球迷批评安排混乱。足总说首场复赛难免有少许出错，相信职员很快会熟习程序。本港星期二起接受预约注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健康情况较差的长者不应该接种任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因为如果长者曾经中风、有吞咽困难，万一接种之后出现作呕等的情况，就有机会引起吸入性肺炎等问题。至于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而病情受控的人士，打哪一款疫苗都可以。许树昌在电台节目之后表示，不适合打科兴疫苗的市民包括孕妇、胃部母乳的产妇、患有吉巴氏症或者其他严重疾病的人士。他又说，如果有70%以上市民接种疫苗并产生抗体，就会有群体保护效应，期望年底或之前可以做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而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你同我放开个女仔， 哎呀，红啊！ 住我的手啊，太大力啦！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不过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我可以继续捉住噶。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肯唔肯继续俾由曾志豪饰演嘅阿雄拖到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现在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 印度一个高等法院裁决不可以以性倾向为由解雇同性恋者。印度的北方邦的高等法院上周就一名同性恋者被解雇的案件作出裁决。裁决下令相关机构立即恢复聘用这一名同性恋者，并指出以性倾向为由解雇同性恋者的做法是违宪。人口约2亿的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这一单案的起诉者原本是政府聘用的一名辅警，因为同同性情侣在一起的影片被人公开，而在2019年被辅警部门开除。高等法院的法官引用印度最高法院的同性恋相关裁决，指出性倾向是一个私人的事，将之作为一种过错或者一种冒犯来对待的任何做法，都是对个人私隐权利的干涉。裁决仲指出 ，LGBT 人士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情侣爱恋，只要不是猥亵或者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就不应该受到压制。裁决下令辅警主管部门立即恢复聘用，并且应该按照聘用规定公平对待这一名同性恋者。高等法院是北方邦邦内最高级别的法院。德国有185位演艺人员登报集体出柜，呼吁更尊重性别多元。上个星期五，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刊《南德意志报》刊登了一则全版广告，185位德国演艺人员集体发表出柜宣言，呼吁应该在影视产业中更加尊重 LGBTQ 的多元性。这个广告的标题是《我来自一个从未说出真我的世界》，亦都都有多名当地知名电视、电影和剧场界的演艺人员照片。宣言中提到，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与非二元性别者。在之前，我们没办法在不担心职业生涯受到影响的情况之下，公开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我们是演员，我们不见得必须成为我们饰演的那个角色，而只需要扮演那个角色，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报道指出，这185名演员过去几乎都曾经遇过需要隐藏个人性倾向的状况，否则就好像突然失去了演绎角色的能力。这185位演员呼吁影视产业应该尊重并且反映多元化社会，他们说社会和世界上的观众早已经准备好。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好，谢谢小红 Simon。 OK， 今天正式复播的即自己人都想跟大家说一下，过两个几月我哋冇做自己人之后，同大家一齐各自嘅屋企里面抗疫啦。OK， 咁我哋近排点咧 ？Tana 你点啊？因为你一直都已经系 work from home 噶啦，你 work from home 成年噶咯，其实你有冇翻过 office 啊？到底 有几日？我谂 一年里边有几日？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就应该系一月嘅时候咧，就搬翻去我正式嘅 office 嘅，因为之前 office 装修就搬嚟咗去啦。咁我一月咧，即系翻咗几日之后咧，到目前为止咧，都系 work from home 嘅，都系冇乜点翻过去嘅。但系我发现咧，喺呢个嘅即系 work from home 期间咧，我成个人嘅品味咧系高咗好多嘅。原因咧就因为啲时间容易，即系见细咗，即系呢啲擘大眼你就已经系开电脑翻工啊嘛。咁但系咧就少不免我系一个要饮咖啡嘅人。咁啊，少咗出街啦，冇得买咖啡啦，咁点咧？喺屋企自己手冲咯。咁每日嘅朝头早咧，就手冲一杯咖啡，咁然之后就饮住杯咖啡开工。久而久之就变成习惯，连我自己觉得自己个人咧个品味突然间高咗好多啊！ 你一路讲咧，你对于你嘅生命真系冇乜要求嘅，所以你个人系咁快乐。 都系唔系嘅，同埋我啲猫都真系快乐咗好多嘅，因为即系自从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咧，佢哋多咗一餐下午茶嘅罐罐。咁呢个以前咧，因为啲人翻晒工嘅时候，其实佢哋冇下午茶罐罐食噶嘛。咁但系即系当见到佢哋喺度嘅时候，我望住佢，佢又望住我，我就忍唔住会开一个罐罐俾佢哋食咯。咁所以佢哋同我都一样，品味高咗啦，体态又 同你看齐啦，同你看齐啦， 长肉咗啦。 咦，咁我想问咧，你啲猫猫会唔会喺你工作嘅时候喺度即系切出咁转噶？你可能你有开紧呢个 Zoom meeting 嘅时候，佢哋又喺度讲。 梗系有啦，你知唔知我有一次试过？唔系，我一次因为我做嘢嘅时候，我喺房里边嘅，但我就唔闩房门，等啲猫自己出入嘅。咁点知有一次我就同同事开下会，就都系 Zoom 嚟嘅，突然间冇晒声。咁然之后我讲嘢佢哋又听唔到啦，我又听唔到你讲嘢，跟住我望一望，原来我只猫咧系咬断咗我条嘅 hand free 嘅线啊，系断开两截。咁然之后咧，我谂由旧年疫情啦到目前为止，我真系数过已经系咬断咗12条线咯。 我 谂之后系啦， 我谂佢系唔惯咧见住你咧24小时啊，即系其实我谂而家啲即系猫猫狗狗咧嗰啲精神状态咧都系好 upset 啊，其实所以先至咁癫啫嘛，咬断晒你啲电线咁样咧。 系啊， 我想再见到你啊咁样。 同埋我已经谂过咧，系即系等佢自己收得好啲啊，或者行开行埋嘅时候咧，攞啲嘢冚住条线噶啦，但系佢都系会咧撩出嚟，然之后咬断佢咯。 OK， 所以大家听到啦， 得意嘅， 即系有冇疫情咧？其实对于咧 Tana 咧，佢嘅即系生命咧系冇乜改变嘅，都系咁上紧嘅啫吓，即系冇乜大起大跌嘅啫。 买多 几条 线咁， 系啦，心如止水咁样。好啦，咁我同大家交流一下啦。我觉得咧，即系几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喺嗰两个月里面咧，我就真系出席咗咧我外甥嘅婚礼啦。OK， 大家听到好多啦，喺呢个新嘅措施情况底下，到底嗰啲限聚令嘅影响底下，咁好似听讲话咧，即系婚礼咧都会放宽嘅，咁但系放宽得嚟咧都系有条件嘅。咁我已经喺节目里面分享过啦，我个外甥就真系好惨嘅，因为佢喺疫情之初咧，喺上年嘅年初咧已经系 book 咗笪地方咧准备摆酒噶啦。咁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于是乎一拖就再拖啦，拖到喺上年嘅十月份咧就去律师楼签个纸就算啦，咁然后食餐晏咁样啦，咁然后即系。因为大家即系最惨嘅地方系咩呢？延期都唔紧要啊，因为喺呢个咁嘅疫情期间延期咧，大条道理啊嘛，系嘛，冇人可以怪你啦。但系问题系佢晨早已经 book 咗场啊嘛，你 book 咗场，你点样 book 场啊？你就系摆订咯，系咪？咁所以咧，你摆订嘅话咧，就一定唔会 refund 啲订俾你嘅，你一定要使噶啦。咁但系呢个疫情咧咁反复嘅情况底下，第四波咧就已经系横跨咗两年啦，系咪先？咁所以。喂，大佬，咁点咧？点样再拖落去咧？咁你啲订就继续喺度啦。因为如果你再延期咧，其实即系譬如话嗰个 restaurant 咧，其实系有一个 policy 嘅。你每一次延期嘅话咧，又会加榜嘅，即系有啲 penalty 咁样啦。虽然唔算多啦，咁但系你佢前后已经改咗三次期 ，OK。咁同埋大家要知道啦吓，虽然咧我哋几个里面咧 ，Coco 有结婚嘅经验啦，你知道结婚唔系就系 book 场噶嘛，你要 book 好多啲 props 啊，呢样嗰样噶嘛。咁而嗰啲 props 你 book 咗，譬如话啊，甚至啊，我哋唔醒起啊，你要 book 埋礼服啊，新娘嗰个结婚嗰条更啊，咁你要 book 噶嘛 ？book 咗之后，跟住你话啊唔用啊，因为嗰期我要延期啊，咁然后跟住，其实你有机会又要塌订啦，同埋话如果你要 keep 住嘅话咧，其实要俾租噶嘛，你明唔明啊？ 嗯。 即系话一再延期嘅情况底下咧，其实系百上加斤咧，你不断咧，其实嗰个结婚嘅成本咧系一路喺度 roll 紧嘅 ，OK？ 咁所以好惨啦，无计可施嘅情况底下，亦都唔知道第四波几时先至会完啦，吓冇人有水晶球啊嘛，咁啊唯有就系喺啱对上一个月咧就真系搞咗啦。咁但系因为啱喺搞呢个婚礼嘅期间咧，其实嗰个规例就话，虽然放宽，若果你系摆酒饮宴嘅话咧，系最多20人。佢原本 book 嗰个场咧。其实是可以摆100人的。嗱，你想象一下咯，喺一个100人的场里面，突然间只是摆20人，然后咧喺个限聚令的情况底下，就算放宽俾饮宴咧，都是两个人一台，两个人一台啊，已经是20人咁少人噶啦，仲系两个人一台，两个人一台，喺一个本来是容纳100人的场地里面摆10张台，你想下系疏到咩地步？咁 可以搞好多个侧手翻啊！ 同一张台都冇人。 系啦， 咁即係已经係好疏落㗎啦。咁然后仲有趣的地方就係因为呢其实都系未系好似今个礼拜咁啦，即係放宽咗夜晚堂食啦。即係话唔可以夜晚摆酒，要日光日白食晏啦。OK？ 嗰个情况呢我哋坐咗喺度啦。我同我妹坐啦。咁、那个感觉呢就係、是、你唔觉得系板酒㗎，你觉得呢就是、大家系去咗一间 restaurant， 然后见到周围左右隔离哎咁啱撞到啊。然后你讲嘢要好大声咁嗌过去对面嗰张海嗰度咁样呢，你完全嗰只感觉系完全唔系板酒㗎，系真系只不过喺间餐厅里面撞到其他人咋。咁而只不过咁有咁啱得人巧喺嗰间餐厅里面你撞到好多家人囉。 OK， 同埋个台度有人结紧婚， 系啊，咦，你结婚啊？即系完全系嗰个感觉嚟噶。 咁但系咪都会有嗰啲咩乜 march in 啊嗰啲嘅仪式啊，或者诸 有嘅都尽做嘅。嗱，咁我咧就其实我就帮我个外甥仔咧就剪咗条片，因为通常佢都会有啲即系嗰啲 collage 啊、童年相啊、拍拖相啊咁样噶嘛。咁我话我帮你做啦，你悭翻啲啦咁样。咁啊做咗啦，但系点知头先我咪讲咧，因为而家要日光日白摆酒嘛。 嗯， 咁我场地光得滞，个 projector 又唔够光，所以睇唔到， 睇唔到， 好惨，睇唔到，结果就系、是，咁算啦，咁如果系咁啊，我帮你 upload 上去 YouTube， 然后 send 条 link 俾大家，然后喺手提电话度睇。 其实你谂深一层，呢一个成个婚宴系唔使喺一个场地度搞嘅，其实反正都坐咁远啦， 我自己。 叫外卖咪得咯，跟住然之后有个 camera 影住一对新人，跟住到时就播片咁咪得咯。其实唔需要场地啦。 但系问题系真系 book 咗场咯，咁你变咗即系由原先本来佢哋觉得唉、人生大事一定要搞得即系市正啲嘅，去到后期咧，佢哋应该心态都转咗啦。但求即系快快做咗，了结咗个心事就算啦，即系 move on with our life 啦咁样。唉，我觉得呢个都唔系话净系我外甥仔同埋即系佢太太嘅经验。我相信唔少人都系有类似嘅经验。 不过你讲起个婚礼咧，我呢排咧都见到我有另外一个朋友结婚咧，咁都系啦，就算如果是近排都好啦，都系其实系放宽咗，只系某一啲嘅 limit 嘅限数咁样啦。佢就现场直播佢嘅婚礼同埋佢嗰个签字嘅仪式，咁然之后叫大家就你几时几日几号咁几多点你就开 live 睇直播啦咁样咯。咁大家就一齐喺个 live 度睇住佢结婚啦。 是啊，咁所以真係喺屋企冇嘢做嘅时候，咁我都係囉，而家每个礼拜日晚我就喺度 live stream 囉，喺度自嗨囉。搵啲嘢做。 咁样嘅婚礼始终都系即係冇咁热闹啦，即好似Ryan 咁讲，其实即係两张台，即係唔系两个人一张台，其实敬酒都好快敬完㗎喇喎。 是啊，唔系你諗下仲要二十人喎，你諗下两个家庭系咪、然后跟住你要点样揀嗰二十人啊。 我谂系啊，啲请客都系，即系佢唔可以，我食完啦，我两个钟头，另外一啲人嚟又唔得噶。 系，咁但系咧，我要赞一赞呢个 restaurant 噶，佢比较好嘅，因为落咗个订咧，其实系预有即系100人噶嘛，咁所以其实嗰个订咧系即系算系俾多咗嘅，以今次即系可以容纳20人咧。咁但系嗰笪地方咧就唔系蚊子嚟嘅，咁佢都好公道，咁佢话咁我 upgrade 你嘅 menu 啦，哇，嗰餐好食到啊！fine dining 咁样啊，因为佢 upgrade 你个 menu 啊，因为你个数量 upgrade， 你个数量唔可以超过20啦嘛，佢唯有就系、是，我增加你嗰、那个即系、就是、每一餐每一台嘅 quality 咯，好好食。咁同埋佢话，不如咁啦，既然你摆咗咁多钱 deposit， 咁而呢一餐又未去到咁去到你呢个数，咁不如我有啲酒剩咗，咁你可以拎翻屋企啊，咁样。咁我觉得咁样系好公道嘅。咁所以无论挛同埋直啦，各行各业啦，大家都试图喺呢个疫情里面咧，大家即系有啲聪明啲嘅方法吓，灵巧啲嘅方法嚟到去挨过啦吓。我哋已经喺身处一个不正常嘅世界里面咧，呢段好长嘅日子噶啦。咁所以呢段日子里面咧，就唔需要互相埋怨嘅。我哋总之执生吓，即系守望相助吓，呢个就系香港人嘅精神啦。 Come on。 好耐冇 sex 嘅情况底下，我哋今晚都讲下 sex 啦。 系 喂， 其实会唔会系你冇咋？ 你有咩？哇，你真系好多嘅，我觉得你。 你係咪好多？你係咪好多？ 我得兩邊啲。 你啲貓好多聲啫嘛？ 佢你哋絕曬肉噶啦，已經。 唔係嗱，但我就發現咗一樣嘢咧，你又知我冇。 你讲噶， 诶，对住麦讲另一件事嚟啫。 节目完结之前，你都叫人哋唔好约炮噶噃。 系系系系，啱啊啱啊，唔好啊。咁但系有识嘅人噶嘛？ 唔系唔 系，有老相好噶嘛？呢个世界，你明唔明啊？ 即系我话而家有嗰个所谓嘅 apps 咧，使唔使都要 do 一下或者出示一下呢个安全证明先？ 系啦，即系安心出行之余都要安心性行为系嘛？ 系啦， 但我安心性行为就几时都要嘅。 但系认真讲咧，嗱，即系喺疫情期间，我最近睇咗一篇 article 咧，就系话咧，其实影响所及嘅咧，唔单止系嗰啲单身嘅人咧，系少咗一啲咧，即系同一啲新相好嘅性嘅聚会话 ，OK， 连带到咧就系你有稳定嘅 partner 咧，原来佢哋性生活咧都系受影响。你知唔知点解啊？嗰篇 article 点样分析啊？即系话就算你结咗婚 ，OK。然后跟住又或者你本来有稳定嘅性伴侣嘅人，原来喺疫情期间咧，佢哋嘅性生活指数咧都系激跌嘅。点解咧？因为原来咧冇事冇干喺正常嘅情况底下咧，那个 article 分析就系话咧，通常譬如话你拍拖啦，你有个稳定嘅性伴侣啦，咁你都会可能一个礼拜约埋一两次咁样吓，大家就行埋啦，所谓 OK 系咪？咁但系咧，原来咧，当喺疫情嘅情况底下咧，当你哇由朝对到晚咧。原来大家系冇咗嗰个兴趣噶， 哦， 系啊，因为真系由朝对到晚啊，即系嗰只连分开下挂住对方啊嘅机会都冇嘅时候咧，就反而大家系冇咗呢个兴趣要去做嗰件事咯。咁同埋呢个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好多人即系都即系成家大细咧困住喺屋企咧，即系变咗嗰、那个譬如话嗰对夫妇咁先算啦。即系间屋本来有啲时间系有空档可以做温馨嘅嘢咧，连嗰啲时间都冇埋啊！ 因为我都听闻系外国系真系唔可以出街嘅，即系你香港仲话我哋可以翻工啦，可以成啦。咁其实外国我有啲朋友喺 London 啊，咁其实佢都话啊，我冇得出街噶，我其实都喺屋企嘅，即系所以其实即系朝见晚晚见面或者即系成家咁样成日都日日对住咧，其实反而咧真系。即系仲要我要揾个地方避你啊！我已经唔想同你见面啊，咁样，所以都真系产生咗好多摩擦。 咁啊，咁你嗌霎年嘅时候就自然冇心情去做其他嘢噶啦。 咁、我听啊，你唔知道有一样sex 叫做 make up sex 就系闹完交之后做嘅嘢，系零舍唔同噶。好多人话 嗰啲唔系 angry sex 咩？ 嗰啲叫咩 ？Angry sex 哦 ，angry make up sex 咯。make up sex 啊嘛，黄如初嘛，闹完交之后最好噶啦，用呢个方法咩都唔使讲，就 行埋之后就唔嬲啦， 系啦， 希望啦，唔系咁起码有得做好过冇得做嘛。 系，OK。 嗱，唔系，不过即系讲下，即系疫情就有啲咁样嘅，即系问题出现啦。不过我最新近咧，睇到一个咧网站咧，都真系几奇特下嘅，就系咧日本咧原来新开咗一个牛郎店啊。咁啦，即系日本嘅牛郎，即系都几出名下啦，即系都成行成市啦。 同埋出名嗰个真系每年搵好多噶。 系啦，即系无论你觉唔觉得佢靓仔啦，佢都应该系一个即系都可以叫做靓仔级嘅人马。不过咧，我最新嘅人见到呢、這个，即系嗱，我译佢中文名叫做王子嘅日本网站咧，其实咧佢主打系呢个大叔类嘅噃。咁 大叔好多人中意嘅。 而家兴啊嘛，大叔的爱而家都系已经拍紧香港版咯。 系咪谂起黄德斌呢 系咯，咁OK 噶喎，而家黄德斌 系啊，可以。但系我浏览过呢个网站入边嘅大叔，似林敏聪多啲。 你唔中意林敏聪个 type 啫， 系咯，你 系咯。 嗱我又要公道啲讲。 OK， 我唔讲人名。佢真係似一啲好平凡嘅大叔，真係一啲係你街上见到嘅大叔， 公园嗰啲 係啦，但佢又即係其实同埋佢嘅岁数都係个有四十零啊五十零啊，甚至 嗰啲都叫大叔，四十几咗喎， 甚至六十几都有， 我知啦， 大叔 系咪好似喺有啲公园咧，有啲跳舞嗰啲女士，有啲叔咧，有啲阿叔咧喺度派利是嗰啲阿叔， 系啊，似嗰啲阿似系屯门嗰只 叔叔， 屯门嗰边嗰啲阿叔 ，Happy 叔叔 ，Happy 叔叔， 系啦，都几似 Happy 叔叔嘅。嗱，我由公路啲讲句，咁即系就算我哋 gay man 吓，即系年少嘅时候几咁吓，即系充满知识都好，都有脑嘅一天嘅。我亦都深信咧，你今时今日打开呢个 grinder 咧。啊！你見到啲 profile 相啦嚇 ，OK， 然後跟住你二十年之後咧，同呢同一班人影啲相咧，可能同呢個網站咧有一半都應該會似嘅。 嗯，我会用翻二十年前张相嘅。 而家你上去，有人都系用紧二十年前张相嘅。我真系觉得咧，我真系觉得咧，其实已经有个 algorithm 咧，就规定呢个机 app 上面咧，嗰张相一定有 timestamp 嘅认证。是吗 不可以多过三个月那些。 是啦。timestamp 的认证我觉得挺好的。不 是跟你的住址证明一样的嘛，不可以隔得太久的。 但是你这个王子网站上面那些叔叔那些相应该是现在的相来的。 我谂都系噶，因为始终你网站打网做生意咧，你唔可以太欺骗嗰啲即系顾客啦。同埋咧，我睇过啲即系收费咧，其实唔好贵嘅啫。即系例如佢话嗱，单独旅程啦，咁就只需要付出10,000 yen 就可以有即系60分钟。我唔知道60分钟做乜啦吓。 10,000 yen 大概系700-800元一个钟。 嗯，跳个茶舞 唔贵喎，但系要支酒都未必系呢个价钱啦。 但系呢班人。听啦， 唔系佢入边咧系有 你俾钱， 系你俾钱佢，唔系阿 Tina 咪误会咗佢哋俾钱佢啊，然后约会一个钟啊，咁所以佢就觉得 OK 啊，呢个都公道嘅，我都忍到咁样系嘛， 唔系我见佢有另外一个价钱嘅、哦，系 for 呢个三人专用嘅，三 P 专用 哦。 仲要是夫妇的喎，货咁咧都系咧，即系例如系都系10,000 yen 60分钟啦，咁就系10,000 yen 90分钟咁样嘅。 哇！ 咁就贵少少咁样嘅。咁但系佢都系大受欢迎嘅喎，呢个项目 系啦。咁所以呢个故事话俾大家知道咧，即系所谓重口味咧，唔系净系挛人先重口味嘅，直人都可以好重口味。至少我哋暂时未有呢啲网站，我哋 系啊系啊。佢同埋佢嗰啲即系店长首选嗰啲咧，个个都真系绝色，冇错。我真系不负大叔呢、這个。 唔系，所以我等下大家推荐啦。咁所以大家都唔会帮衬噶啦。咁但系呢个 sexless 嘅日子里面咧，咁啊上喺呢个网站里面咧，大家会突然间觉得吓、啊，原来 sexless 都未尝唔系一个福分嚟嘅。 嗯， 系嘛？好啦，咁啊已经系两个几月冇同大家主持呢个自己人啦。咁希望啊轻松松同大家即系度过呢一个大年初十啦。OK， 咁啊希望大家总之牛年都一切安好啦，平平安安啦。咁希望大家即系桃花盛放嘅一年咧，喺牛年咧会同大家相遇啦吓。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好唔好？拜拜， 拜拜。I beg your pardon. 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 along with the sunshine. There's gotta be a little rain sometimes. When you take, you gotta give. So live, let live, or let go. Oh, oh, oh, oh, I beg your pardon. 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 I could promise you things like big diamond rings, but you don't find roses growing on stalks of clover. So you better think it over. you